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有缘的话。买车子，买房子，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 Hello，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三元桥到首都机场辅路有 6.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约24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弘福东路到弘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约25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五环路北向南方向，从七棵树桥到平房路有 3.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约12公里。西直门桥北向南方向，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普通道路方面，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从北洼路到车道沟桥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四环东路辅路西向东方向，从西坝河路到太阳宫中路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菜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马云怡新 EP 首播主打《救我》，复古流行吟唱《得不到的爱情》。在结束了电视剧《左耳》拍摄之后，马云怡重新回到了他的音乐世界，继续征途。马云怡以他发自灵魂深处的独特唱腔，将女性柔弱的眼泪化作坚毅的武器，缓缓地唱出令听者心疼的《救我》。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马云怡《救我》唱出爱的质问。 寂寞人儿走， OK， 提起这首新歌的名字《救我》，马莹莹笑称是当初节目当中向导师哈林求救的时候的一句救我，无意间竟让大家记住了他，所以也就从这个片段出发，想要发掘真实的他又是何种状态。比如一个男人踏上了清晨的列车，遇见一个陌生的美丽女人，展开一个温柔而疯狂的故事，这可能是一部法国电影，也可能是一个男人片刻的恣意幻想。从开篇代入感极强紧张的手风琴，密集的古典推进叙事的脉络，跌宕激昂的小提琴渲染着炽烈的情爱，那个有些疯狂妄为的男人在爱的梦境当中舞蹈旋转，却不小心打碎了灵魂的杯子，跌入了自由的深渊。作为电影的导演卢庚戌在这首歌里呈现了一个电影式的叙事结构，像一部3分钟的电影精彩镜头的剪辑，讲述一个男人秘而不宣的情欲故事。而歌名来源于诗人兰波的一句诗，我的生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眼里一片海，我却不肯拦。来听卢庚戌，我的生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 踏上清晨的列车，遇见陌生的女人，牵手跳下这火车，走向陌生的美丽，漫步午后的阳光，亲吻在摩天轮里，倾听盛开的玫瑰，起舞在星空旋转的午夜。不小心打碎了灵魂的杯子，我独自闯入了天使的盛宴，所有的忠贞都在天亮之前，我的生命别假装不在意，你懂我心声。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鸿福东路到鸿康路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三元桥到首都机场辅路有 6.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景华南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北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丽泽中二路到新北路有 2.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开阳路南向北方向，从开阳里三街到右安门东滨河路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东四环南路辅路北向南方向，大洋房路附近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菜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我们一起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说起健身女神，想必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名单，比如有人一定会提起万年十八岁倒立全世界的不老少女陈意涵，同为姐妹淘的张钧甯人气也很高。此外，能够高难度瑜伽的娘娘孙俪，产前大着肚子仍在坚持健身的姚晨，自信秀出马甲线的袁姗姗，同样都是当之无愧的热门人选。现在的女明星颜值高还爱健身，真的很可怕。所以你还有什么懒惰的理由呢？ Keep running, let's go. You say that I'm messing with your head.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跑步需要拉伸，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骑行需要拉伸吗？答案是需要。如果骑行超过半个小时以上，或者行程超过5公里，理论上肌肉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运动热度。如果骤然停止运动，而且不做任何的伸展，先不说肌肉会局部硬化，造成难看的扎堆生长，也对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好处。尤其是女生，一定注意运动后的拉伸运动，否则就真的可能会长出疙瘩肉。 Baby running, let's go. Seems like everybody's got a price. I wonder how they sleep at night. When the sale comes first and the truth comes second, just stop for a minute and smile. Why is everybody so serious? Acting so damn mysterious. Got shades on your eyes and your heels so high that you can't even have a good time. Everybody look to their left. Everybody look to their right. Can you feel that? 了西装，那种怪物的热情做到最让外太不忘，没睡觉就是要放胆用力做自己，想成为经济一万个人有一万张嘴，但我一心只想要往前，没有极限，若有极限就是为了让我突破而出现， 有爱就放大爱，哦，速度我主宰，哦，热血要飞腾，你是你的 superstar， 要后退不要正面，让我来闪亮，这画面光彩最最耀眼，灵感无限，千万别浪费，太客气会让火花熄灭， 都很沉重，快着了莫快活，算不准 MVP 都有权来享受这份自由，原则稳如山，出手急如风， 要往前秀出自我态度，要够洒脱， 有爱就放大爱，哦，速度我主宰，哦，热血要沸腾，你是你的 superstar， 要后退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马家楼桥到东环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从德胜门西大街到复兴门外大街有4.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普通道路方面，阜成路东向西方向，从蓝电厂南路到恩济东街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

下的人，光一下就很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前的经典作品单车恋人，是不是很久没有骑单车带着自己心爱的人了呢？不过现在可以两个人一起骑共享单车来漫步。继续开启我们的音乐加点料，我是还没有体验过共享单车的 KK， 马上送出杜德伟爱你爱的不寻常。

会高调为你加油打气， 一起淘气，一起旅行，一起暗恋，一起伤心。如果有人欺负你，我一定穿在你里。看你的鼻，你最美丽，让我给你满分自信。是你给我的甜蜜，我要百分之百加倍还给你。有时我会粗心，不和你很不开心。奇妙的神奇，只是会出卖你的聪明和你的个性，就算世界不信你，我也毫不犹豫和你站在一起。一起淘气，一起旅行，一起暗恋，一起伤心。如果要加倍还给你， 新生代人气演员杨业明、姚望继共同出演了热门剧集之后，决定以明望组合的身份全新出发，并携手带来明望组合的首支单曲《仰望》，以回馈粉丝的喜爱。《仰望》这首歌旋律温情舒缓，歌词抛去华丽的词藻，简单却凸显真诚。两位歌者明媚的青春演绎，令青涩的少年气息扑面而来。 你好初次遇见，习惯性保留略显腼腆，一问一大堆话，甚至话题都满是敷衍。两个不同世界陌路的平行线， 渐渐随时间空间演变，竟会莫名想念。我开始在心里描绘生动的情节，不妙加重的想念你未消失的细节。 看着你的眼神不愿挪去心的另一边， 想捕捉温暖的倔强的你未知的一面。出现点亮我们星空的画面，对视的一眼是那一眼注定改变一切，而你总是若隐若现布满星星点点。仰望的瞬间只一瞬间，你依然在身边。见到你的时候，我却突然发现，你笑起来时候，大大的酒窝挂在嘴边。我想，你也是一个温暖的神仙。 街边潮湿角落，一个雨点，你却撑起蓝天。我们躲在滴着水的屋檐，等彩虹的出现。 出现点亮我们星空的画面，对视的一眼是那一眼注定改变一切，而你总是若隐若现布满星星点点。遥望的瞬间只一瞬间，你依然在身边。出现点亮我们星空的画面， 对视的一眼是那一眼注定改变一切。

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我们一起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又到了我们健身提问的时间，有朋友私信问我，脑力劳动会消耗卡路里吗？换句话说，就是脑力劳动者加适当的饮食有减肥的效果吗？且不说脑力劳动功能的部分是血糖，不会调用到你想减肥到的脂肪，你绞尽脑汁的头脑风暴一整天所消耗的热量也远不及你少吃一小碗米饭。不过抛开意念减肥的概念，要保证每天的运动消耗大于摄入，控制饮食确实是减脂的最重要一环。 Keep running, let's go。 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每次做某些有氧或者无氧运动之后，第二天的身体某些部位或者全身酸痛，体重必定会增加。这增加的体重是乳酸在作怪吗？我来告诉你，短时间的体重变化基本上都是由于体内的水分的变化浮动。你在运动后身体储水更多，大于你的排汗量，就有可能出现第二天体重增加。乳酸堆积在运动后的一个小时内基本上就会完全代谢，因此第二天的身体酸痛一般是延迟性的肌肉酸痛。通过充足的休息、营养摄入和运动前后的热身拉伸就可以缓解掉。 Keep running, let's go。 That's the need you back home, baby. That's Girl, you ate my heart.